就去实施犯罪嘅，咁喺共同犯罪之中咧重犯，咁啊可以依法咧系减轻个处罚。即系换言之咧，佢两个判得比较重嘅咧，已经相比之下咧叫做比较轻啲噶啦，因为咧都系受他人组织系实施犯罪嘅啫。咁换言之咧，呢件案咧系咪仲有主犯系仲未判嘅咧吓？如果按照个法院公告就咁嘅意思啦。咁到底咧就件事咧，呢个案件咧可能系仲有后续或者未完嘅。咁但系就睇翻呢十二位嘅港人涉案呢件事里边咧，终于都经过咗扰攘咗，大家都知道啦，有差唔多都成四个几月噶啦。咁终于有咗个即系审嘅结果啦。咁但系呢个结果里边咧，中间好多人亦都提出啲疑问嘅，到底透明度系咪足够咧？咁好多家属咧，我哋见到佢经常都喺个记者会度讲咧，希望能够见一见佢自己嘅亲人啦，但系都冇办法见得到啦。咁一路到最后咧判案咧，咁就亦都冇办法咧喺呢个现场里边咧去旁听嘅。咁等等各种嘅安排，今次案件里边咧好多即系前因后果啊，同埋内地嘅法庭啊、法院啊处理嘅手法嗰方面咧，咁大家如果系有兴趣或者系有意见想发表嘅咧，都可以打嚟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电话咧就系1872311，1872311。咁喺呢个钟头里边咧，都会系请到有几位朋友同我哋倾咁，包括咗有两位咧就系属于十二个港人里边嘅亲属啦，咁亦都有法律界嘅代表同埋人大代表嘅。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咁我电话就系1872311。咁我哋而家咧就接通咗咧，就其中一位咧就系十二个港人之中嘅郑子豪啊嘅爸爸咧，郑先生。咁同阿郑先生咧先倾一倾关于今次呢个案件先。郑先生你好， 你好。 系啊，咁嗱，我哋睇到咧就系郑子豪咧，今日就都已经见案咧，都判咗啦。咁你系几时收到知道嗰个判决嘅结果噶？ 大约十二点零钟，我屋企所谓嘅公判律师就 WhatsApp 俾我嘅。 哦，个公判律师 WhatsApp 俾你。系。系，咁佢就个 WhatsApp 俾你话咗咩俾你听咧？ 就只系话我仔判咗七个月，罚款10,000啦。 嗯，即系个结果啦，系嘛？就话俾你听个结果嘅啫。 系 系，咁呢个公判律师你系几时同佢接触，或者佢点样？即系中间或者之前咧，有冇用 WhatsApp 同你联络过任何嘅消息啊？咁样噶？ 有间唔中咯，我 WhatsApp 俾佢，中意复就复，有阵时三四日复一次，但系咧讲嘅嘢都系废话嚟。 废话。你有冇当时要求佢做啲咩嘢咁样咧？呢位官派律师， 嗰、那个官派律师，我要求佢就提供个我仔嗰个详细嗰个案情嘅情况，佢、都提供唔到。未判案之前啊，话判案结果预计会如何，佢都唔复嘅。 就冇复到，即系你有 WhatsApp 佢，但系佢唔复你。 系。 咁呢个官判律师你系点样联络到上佢噶？郑生， 官判律师 吓， 就佢无啦啦去自己打电话俾我咯。佢话我仔，我仔又拣咗佢做佢代表律师咯。我嗰阵时叫佢嗰啲合同啊资料俾我，佢都冇提供啊！ 冇俾过你， 冇。 系，即系话咧，嗰个官派律师佢自己揾到你嘅电话就联络你嘅，佢主动 系 主动联络你，咁就但系你就问佢攞嗰啲资料，佢亦都冇俾过任何资料你，即系关于今次嘅案情啊等等啊咁。 系。 咁好啦，咁啊叫结果咁啊出咗啦，咁啊出咗之后，你有冇再 WhatsApp 翻俾佢？你想跟进件事点啊，或者譬如之后可唔可以再去探你个仔咁等等，呢啲要求有冇再 WhatsApp 翻俾佢咧？ 有。 有冇回复你咁样？ 有，啱啱回复咗。 嗯。 我问佢我仔而家关押喺边度，佢话依然会喺盐田拘留所。 嗯。 我话几时可以去探佢？佢话就要咩？好似达到嗰啲十日之内唔上诉嘅就可以开始探，就我所有嘅亲戚朋友都可以去探。可唔可以带嘢入去探？佢话就唔得嘅。 哦，带嘢就唔得。 系。 咁而家你佢提到话十日之内唔上诉就可以去探啦。咁关于上诉呢个问题，你自己点谂噶？郑生会唔会进行上诉啊？你觉得而家即系你自己？ 我个人就唔会去上诉噶啦。 嗯， 其实我觉得无论判一日或者七个月，我仔而家坐个监啊，都系冤枉啊。因为8月23号，南京政府派咗两架前后派咗两架飞机，等于香港政府亲自送啲十二仔女上大陆，但系我哋12个家庭啊，普通家庭就唯有接受呢个现实啦， 咁但系佢就当时你个仔都系真系坐咗个船系想去台湾噶噃。 我而家详细事我都唔知噶，因为因为我而家都见唔到我仔女噶，多咗两封家书都话全程啲家书都冇提呢样嘢。我相信啦，廖子文啊，仲有一个黄夫人系咪啊？ 黄夫人 之后呢一两日嗰啲详细嘅情形，大家都会慢慢都会清楚啦，系咪？ 是你听有讲个家书是你个仔又俾个两封家书俾你嘅， 系 点样俾到你呢？又 佢自己亦系寄信翻嚟嘅，普通邮寄啊。 哦，普通邮寄翻嚟，你收到嘅。 系，但系我哋寄去啲家书，就其他人就嗰啲信件嗰度透露就收，全部都收唔到。 哦，即是你讲过其他人就收不到信，是你收到信啫，净系 唔系我哋寄去飞机俾十二仔女啲家书，嗰啲入边嗰啲仔女都收唔到。 哦，你点个知？你点知佢收唔到咧？ 有啲家属嗰啲家书入边有提啊嘛。 你 寄出嚟嘅家书有提啊嘛。 哦， 到目前为止都收唔到嗰啲屋企人嘅家书啊嘛。 哦，即系佢寄出嚟俾你哋，你哋收到嘅。 是 他寄出来给你那个是使不使经那个官派律师转给你呢？有时是直接寄到你家的呢那些信？ 那些信是直接寄去我家的。 哦，寄到你家的。 是。 信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信息透露过呢？其实寄给你的时候。 没有，我仔女的普通家书只是挂着家人，挂着妈妈那些。其他就是在间窗里面呢生活得挺好的。 咁而家官派律师有冇其他啲信息再透露多啲俾你添啊？即系喺个 WhatsApp 里边， 冇啊， 冇其他消息噶啦， 系， 好啊。咁你对今次呢个判刑里边，你自己点睇啊？有冇咩感受啊？经过咗咁耐， 我相信咧有留意呢单案情嘅，嘅观众啊。上咗一堂课啦，了解到大陆嗰啲法庭又点样运作咯，相信咧，我个人认为同香港嗰啲真系差别好大嘅，所以咧，嗰啲反送中嘅条例啊，嗰啲后生仔都做得几啱嘅， 系好啊，咁好啦，咁啊唔该晒你先啊，郑先生。 系， 唔该你啊！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12位咧，就系已经即系宣判咗呢个刑罚嘅咧，就系阿郑先生咧，就郑子豪嘅爸爸。咁啱啱同我哋倾过咧，就系今日佢都收到一啲嘅消息啦。咁啊，初步嚟听咧，就系佢自己话咧，就可能未必打算上诉噶啦。咁啊，大家如果对呢次嘅案件嘅处理啊，同埋整件事咧，大家会有啲咩睇法咧？咁欢迎你打嚟咧，可以同自由风倾下。咁个电话咧就18723111。咁呢个时间里边咧，都接通咗另一位咧，就系邓启贤嘅弟弟啊，咁我同佢倾一倾咧，关于都系今次嘅案件嘅。阿邓先生你好， 喂你好， 系啊，咁啊，你今日几时知道嗰个判决噶，邓先生？ 都系同大家一样，透过新闻先知道啊，系啊。 透过新闻，个官派律师冇联络过你嘅， 暂时到依家都未有任何嘅电话或者消息咯，喺官派律师度。 成件事嘅过程里边，系咪你都系净系睇新闻嘅咋？有冇联络点或者有冇人又好？等等又好，会俾到上面嘅消息你有冇嘅？ 主要 第一手嘅上面嘅资讯都系透过新聞去到得知咯，跟住之後可能啲官派律師先會再打過嚟，但係就會重複翻可能新聞你知道嘅一啲消息咁樣。 嗯，哦，即係都有個官派律師聯絡你嘅。 之前係咯，但係到依家即係今日判完之後，就暫時到依家都未有。 嗯，咁，那個官派律師又係點樣聯絡上你嘅咧？ 佢其實都係打電話俾我阿爸，叫我去聽電話咁樣。 嗯，即係其實亦都係佢揾到你嘅聯絡方法，就佢就揾你嘅。 係啊。 嗯，系嗱，今次里边咧就个判决里边咧，即系即系按照个法院讲啦，即系属于个重犯啦，即系邓启贤呢个情况。咁，你哋就觉得个判决系点样咧？你自己觉得？ 我冇谂过会系三年咁耐咯，即系可能之前都有作过一啲最坏嘅打算，系可能都系用年计，但系就可能谂住可能都系会系两年而唔系三年咁耐，咁所以都。都有啲系咯，都唔知点啊！可以再 咁你而家有冇打算上诉啊？即系件事 上诉，我谂都有难度咯，因为始终邓启贤佢自己过往喺检察院嘅时候，或者喺法庭上面都有认罪认罚，咁所以上诉嗰个可能性会比较低咯，应该都 咁喺成件事里面个过程发生咗咁耐啦，你哋一路嘅提出嘅诉求，即系嗱，我哋见到嘅新闻咧，就系你哋有啲代家属嘅代表出嚟开记者会等等啦。其实其他嘅渠道有冇办法可以同上面嘅法院啊，或者系公检法接触到或者联络上嘅咧？其实， 我哋主力都只系透过官派律师、传媒或者即系经呢、這个。入境處去到轉交一啲信息咯，咁但係係咯，即係同過往所做嘅都係得咁多，咁但係會唔會有其他嘅方式，我真係唔知咯。 頭先我同另一位啦，鄭先生傾過，即係佢都係家屬之一啦。咁佢話佢都收到佢嘅仔嘅信嘅。咁你自己有冇收到啊？鄧啟賢嘅信嘅其實 都有收到嘅。 收到嘅，咁佢有冇咩特別信息喺個信度同你講過咧？ 第一封都系好管朗咁话俾你听，可能佢过往即系喺上面嘅生活好好啊，每日都有医生睇，咁啊叫我哋唔使担心咯。咁佢可能第二封嘅家书就净系同我哋讲到，就即系叫我哋帮佢好好嘅去到睇住佢嘅网上嘅生意咁样咯，跟住都冇其他特别嘅私信咯。 今次里面咧，我哋见到即系官方发咗个消息嘅，即系话咧就今次个庭审咧就有家属嘅旁听嘅。咁据你所知，其实呢啲有冇啲即系边个嚟嘅咧，或者系个情形系点样嘅？点解佢会即系提到系有即系嗰啲涉案嘅人嘅家属会有旁听嘅咧？你知唔知个详情啊？其实 暂时就咁家属已知嘅自己亲戚都冇去到。參與或者出席呢啲嘅旁聽咯，咁所以你話真係有一個家屬，咁其實我哋都冇得，即係暫時都證實唔到係咪真係有呢個人嘅出現咯。 咁而家經常開記者會嗰啲嗰十二位嘅係齊曬㗎啦，即係啲家屬嘅氣就喺嗰度㗎啦。 大部分都喺度，係啊。 即係你所知嘅咧，就起碼即係呢班人裏邊就冇人即係曾經話參與過嗰次嘅旁聽啊咁樣。嗱，我哋又睇翻咧，今次呢个案里边咧，即系今次邓启贤咧，即系个判咧就有三年啦，即系要三年嘅刑期啦。咁但系佢个讲到咧，就话咧其实系受他人嘅组织实施犯罪嘅。你有冇留意到呢个细节咧？即系话换言之，可能仲有啲人咧系 有人喺上面 系啦，系指使或什麼，即系你知唔知个情形系点样嘅过程里边？今次件事 唔知道啊，即系其实由佢哋被捕到审讯完，其实过往所有嘅。內容細節其實我哋都全部唔知咯，因為即使即係官派律師有同我哋講，或者佢哋有一啲家書嘅來往嘅時候，其實都冇講過任何有關案情嘅事，咁所以其實唔知噶，都係即係透過嗰一份嘢，大家先知道哦，原來可能仲有其他人咁樣咯。 咁嘅過程裏邊，譬如你有冇聯絡翻譬如特區政府啊，或者譬如香港嗰啲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即係佢哋可能有啲關係或者有啲方法可以同內地接觸到嘅，有冇曾經向佢哋求助過咧？ 咁啊，入境處有去信過啦，咁啊，跟住過往都有即係不論係呢個記者會啊，或者一啲聲明或者一啲電郵都俾過政府唔同嘅部門啊，即係可能保安局局長啊，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緊嘅就有12個香港人咧，涉及一個咧係偷越邊境嘅罪啊，咁就終於咧今日都做咗個宣判啦。咁我哋都同咧就係有其中兩位嘅家屬咧，就係包括鄧啟賢嘅弟弟啦，同埋鄭子豪嘅爸爸咧，就傾過咗咧，就即係到底發生過咩事啦，同埋佢對今次個判決嘅一啲嘅感受嘅。咁我哋第一位傾嘅咧就阿鄭子豪嘅爸爸咧，佢自己講到咧就係佢自己都未必會打算呢、這個上訴噶啦，因為咧上訴期有10日嚇，咁10日之內咧如果唔上訴咧，咁佢就可以去探個仔啦。咁佢就覺得咧。今次里边咧就上诉都应该好似冇乜大作用啦，咁佢宁愿咧就系过咗10日之后咧就去探下佢啦，起码可以了解个情况咁样。咁但系佢亦都提到今次里边咧就内地处理嗰个情况咧，就佢话咧就系叫上咗一课啊，即系到底对内地嘅司法系点样嘅咧？佢咧就可能咧我哋都睇得清楚咗啦。咁同佢亦都提到咧就话香港即系呢一边咧就系政府嘅责任啊。咁佢自己提到咧就系到底系咪即系政府都喺今次事件里边都有做过啲嘢嘅咧咁样？咁我哋咧就关于呢、這个，尤其是飞盟副队咧，大家都知道咧，曾经有报道讲咧，佢哋喺事发当日咧，都曾经喺附近嘅地区水域咧出现过嘅。咁啊，关于呢件事里边咧，咁啊，政府到底系有冇做过嘢咧？吓，有冇参与过呢件事嘅咧？咁咁啊，保安局咧喺早前曾经有个回复嘅，咁佢回复就系话咧，就系按照一贯嘅做法咧，飞行服务咧涉及嘅飞机调配同埋航行细节等等咧就唔会公开。咁啊，警方嘅回复就系咧，12名呢个香港嘅疑犯被内地执法部门拘捕啦，咁行动与警方无关，咁同埋咧亦都指咧人手嘅调配同行动部署咧不宜公开嘅，咁啊好多事情都不宜公开咧，就结果令到整件事里边咧个透明度咧都相当低噶，咁包括咗咧就其实中间里面发生过咩事咧，咁啊同埋都系呢12个香港人被捉咗之后咧，到底个处理系点样咧？期间里边咧就因为唔能够去探佢哋啦，家属咁亦都冇办法有自己可以委派到个律师咧，咁所以咧变咗整件事里边。除了是官方的消息是透露了之外，其他的详情基本上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另一位的家属就是邓启贤的弟弟，也是刚才在个时间里跟我们谈过的。他自己就说就主要都是个官派律师就告诉他们就是个结果是怎样的。期间里面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官派律师，或者他自己都曾经接触过特区政府和政协人大代表，希望有些诉求，第二都基本上是冇乜得到回复嘅，咁喺一件咁嘅事件里边咧，到底大家对今次整个十二港人案呢度咧系有啲咩睇法咧？咁你可以打嚟咧，可以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咧，或者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啊，跟住落嚟亦都会请到啲其他嘅朋友同我哋倾一倾今次嘅事件噶。咁啊，其中一位咧就系大律师啦，同埋亦都系研究中国法治社会同人权问题嘅张耀良嘅。系啊，张耀良你好。 系你好。 系啊，我哋啱头先倾开咗咧，今次件案里边咧就我哋。上一節咧就傾咗有兩位咧就係家屬嘅代表嘅，即係個涉案人嘅家屬啊。咁今次裏邊咧整件案裏邊好多人都覺得咧就我點樣睇翻中國而家嗰個法治啊進行嘅情況係點？到底能唔能夠係真係一個依法辦事或者我哋叫陽光司法咧咁？咁啊張耀良你自己就係研究中國法治社會啦，咁同埋人權問題嘅，你睇翻今次個案嘅處理手法過程裏邊，你觀察到啲咩嘢咧？ 首先咧就一如既往咧，就系、是完全冇透明度啊。 嗯， 咁就我估咧，中国咧仍然系一如既往好多呢稍微叫做敏感啲嘅案件里边咧，或者政治性比较浓嘅案件里边嚟讲咧，中国嘅刑事诉讼法咧里边咧保护即系被告人，即系或者叫嫌疑人咧个权利咧系完全。唔係不足啊，應該係直都冇存在。 嗯嗯，內地而家自己都有刑事訴訟法嘅，咁我睇翻今次嘅處理手法裏面咧，本身有冇跟翻足內地自己定嘅呢個法律去處理咧？今次 好多方面都完全冇跟到。首先咧就係、是、咧、被捕人咧，佢首先咧喺被捕嘅時候咧，就應該係盡快咧，應該其實應該規定咧一日啊或者盡快的情況咧，通知佢嘅家人咧，又或者係佢嗰啲嘅所屬嘅單位。但顯然就冇做到啦呢樣嘢。第二嘢咧就係咧佢亦都係冇辦法見自己選派嘅律師啦。咁甚至乎咧，即係佢乜嘢控罪啊？佢嘅情況係點咧？就有關嘅人咧，即係佢家屬啊最關心嘅咧，完全都唔得知咁樣。咁仲有咧就係咧，佢嘅審訊啊，安排會點樣啊？都完全冇人通知。嗱，我哋知道而家我哋過去大陸要即係檢疫啊，或者隔離啊咁樣啊嘛。咁啊咁少嘅時間先至話突然間審訊咧，其實根本就唔俾家屬咧，就算想過去都去唔到去旁聽。 咁但我哋会即系亦都除好有兴趣问咧，点解内地今次要用到咁嘅方式去处理咧？ 嗱，深入嘅原因咧，我谂即系佢哋先要知道，或又或者咧，如果我哋有机会咧问呢十二个人咧，可能我哋从中会知道一啲嘢，所以我都只能够喺度猜测，喺度估啊。但系即系你睇到一样嘢咧，特区政府同埋大陆政府咧嗰种动作咧，你令到我哋产生一啲好唔舒服嘅感觉，就话咧特区政府呢方面咧，一直都话咧，我哋无能为力啊，因为我哋尊重人哋嘅法律啊咁。事实系咪佢真系冇参与啊？事实我觉得佢系积极参与紧，参与咩咧？参与紧调查。但佢系参与紧调查，但系唔参与去保障呢被捕人嘅权益喎。呢样就令到我哋非常之不满，因为喺过程里边咧，显然咧香港呢边譬如话警方咧。一定是跟那边积极配合，想跟他们口中套取一些情报，他们在香港参加社运的网络，哪些人组织他去台湾，诸如此类，我想他们查到很多的。而且过程里面我们都闻说，警方就去上门去调查一些人，据说就跟那十二个人有关的。警方从什么知道那人的身份呢？最大可能就是从那十二个人口中套取。那十二个人口中讲的什么东西，大陆官方才知道。所以另外不满一样嘢就话，香港政府呢边咧就话我哋无能为力嘅，另一方面咧协助调查案件同检控咧就非常之积极，俾我睇到个动作就系咁。 咁你觉得如果系譬如以特区政府嗰个位置啊，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如果件案里边，如果佢比较积极啲嘅话， 嗱，我哋谂一个负责任嘅政府咧，如果香港人喺外地，唔好理系咩国家咧。遇到有需要協助的話，那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做到什麼事呢？那去當地有什麼住什麼辦，住什麼辦的，住倫敦辦，住東京辦，我都有些住外辦事處。那他們，你覺得他們是不是有義務最少都去即探望一下，問一下有什麼需要幫助，這其實香港政府在其他地方做過的，不是未做過的，為什麼今次這麼困難呢？香港政府難道在廣州啊，在中國沒有什麼辦事處嗎？但他有没有去探访过呢？ 但今次的事件里面都提了，就是说你觉得特区政府或者香港警方参与或者协助的调查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可以告诉他们，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观察？ 他们不会透露啦，他们。 我知道，但你自己说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到，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 这件事我想我们大家都心里很明白呢，就是自19年的社运开始呢，中国上面那边的公安啊，同埋呢边呢一直都合作无间，咁喺度即係收集緊呢个好多嘅情报啊，好多嘅嘢。咁呢次有12个人攞喺佢手中里面，呢个做一个最好嘅一个来源啊嘛。咁我哋用常识都推断呢，佢唔会失去咗呢个机会㗎嘛。 但今次咁即係我哋讲緊呢，即係一路以嚟啲家属都冇办法见到当事人啦。咁又唔可以揾到自己嘅律师做代表啦。咁中间其实到一路去到开审，即係所有想去听呢都唔得㗎。咁其实个处理手法里面呢，其实係咪都几不寻常呢？因为佢喺内地里面呢，佢一路都係讲緊佢係讲緊嗰个叫偷越边境罪啫。咁内地唔算係叫好重嘅罪㗎嘛。咁但用呢个手法就似乎都係好重喎，即係个调查嘅过程里面。係咪因为佢涉及到香港嘅事情，所以要令到佢即係个处理变成咁样呢？ 是我同意，唔单止系嗱，呢啲偷边境罪咧，其实喺刑法嚟讲咧，唔算系特别严重，除非佢有啲特别嘅情节，例如话有贩毒啊，有涉及军火啊，咁嗰啲当然另作辩论。今次呢件案咧，佢用一种咁样嘅手法咧，你睇到系有别于不同嘅呢啲刑事案件啊，就嗰个不透明度啦，呢度一方面系啦。另一方面咧，就我哋即系睇到一样嘢啦。如果我哋小心睇佢今日嗰个判决书咧，嗱，我觉得佢今日呢个判刑咧，整体嚟讲客观上我嘅观察咧，唔算系过重，肯定唔系轻。但唔算係過重，即係我會覺得都係喺一個如果法律論法律咧合理嘅一個水平裏面啦，算係嚇。但係咧，我睇過，如果我始終睇過判決書咧，用翻我哋香港法院我哋嗰個標準嚟睇咧，佢顯然咧冇充分反映到辯方呢邊有咩說法，有咩構成嘅說話。佢只係話啊，佢哋已經構成乜乜乜嘢咩罪啦，情節嚴重。 咁呢十二個人佢哋有咩求情理由呢？辯方嘅律師有冇咩向佢哋即係說情要求減刑呢？法院接受定唔接受呢？係冇提到嘅。咁我應該令我哋懷疑緊佢哋嘅律師做咗啲咩嘢。佢嚟緊律師有冇即係如果我哋用我哋香港標準呢，一個辯方嘅律師呢應該盡量係替佢所謂求情提出一啲減刑嘅陳述，但我見唔到個判決書係有反映到，或者法院接受與唔接受。咁成件案裏面咧都係一種走過場，咁所以諗睇上嚟係好唔舒服。 但係內地關於啲咁樣嘅判決啊，或者相關嘅資料咧，係唔係公開嘅？即係據你所知係 按照法律嚟講咧，現在判決書係應該公開嘅，但係 即係可以攞到嚟睇嘅應該。 法律規定是這樣，但是做起上來往往不是這樣，做起上來往往另一套。那你問以你拍判決書呢，他又不同你解釋的這樣。這個在國內 的律師很多時候都有這樣的埋怨，就喂你講明要的，你要交出來的。其實不單止有時候他喜歡給也好，不喜歡給也好，有時候甚至有些我們知道是有判決書的，竟然是沒有記錄可以查的，都發生過的。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他又不解釋給你聽。咁你只可以話咧，講就係一套，即係法律條文係一套，實踐起上嚟咧欠奉，你都冇辦法，即係問到一個結果出嚟。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 好。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大律師，亦都係咧研究中國法治社會同人權問題嘅張耀良。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關於十二位港人咧涉及到一個偷越邊境罪咁嘅判決咧，今日就公布咗啦。咁大家有興趣參與個討論咧，或者想發表個意見咧，可以打嚟自由風嘅電話係18723111。咁我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Xiu again. 今日咧，萧叔叔继续讲咧一首我好中意，系新年咧读嘅一首诗，读俾自己听又好，读俾我嘅听众听又好。呢首诗咧就系讲咧一个男神应该有嘅心理质素系应该系点样嘅。咁嗰首诗叫做《If》，作者系 Rudyard Kipling。我哋今日咧嚟到第三集，嚟紧呢句就系话。If you can bear to hear the truth you've spoken, twisted by knaves to make a trap for fools. If you can bear to hear the truth you've spoken, 如果你能够忍受到啲咩呢？ The truth you've spoken, twisted by knaves to make a trap for fools. 如果你能够忍受到你讲嘅一啲真话，一啲真相呢，係被扭曲。OK， 去到呃人，如果你能够有这个心理质素去面对这件事。Or what the things you gave your life to broken， 你花了整个人生去 build 的东西呢，是在你面前是烂了，破碎了。And stoop and build them up with worn out tools， 这个招数挺喜欢的。那你是能够站起身， OK？用一啲已经生晒锈嘅工具去重新去 build 你嘅嗰啲东西。听多次呢两句。If you can bear to hear the truth you've spoken, twisted by knaves to make a trap for fools, or watch the things you gave your life to broken, and stoop and build them up with worn out tools. 如果你做到呢啲东西嘅话，OK， 嗱呢首诗系未完嘅，我哋一路都喺度 if do do do do do if do do do do do if do do do do do， 去到最尾咧，佢就会讲咧，呢首诗嘅主旨噶啦。好，下次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十二個香港人咧涉及咗一個偷越邊境罪，咁啊個宣判咧就講咗啦，咁咧分別咧判囚係七個月至到三年不等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件事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可以發表下你嘅意見嘅。咁我而家時間裏邊咧都請咗另一位嘅朋友咧，就係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軒，同我傾下關於件事嘅。葉國軒你好。 你好。 是啊，你好啊，我哋啱啱一路就倾开咗咧，就关于今次呢件事件咧，终于都宣判咗啦。咁我哋就之前咧都同两位即系涉及嘅人士咧嘅家属倾过咧，都有位法律界代表同我哋倾过嘅。咁叶国谦，我想问一问你咧，嗱，今次里边呢件事嘅处理咧，即系有一啲嘅评论咧，即系都会觉得咧，就系内地嗰度个透明度系低啊，同埋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内地同内地规定咗嘅一啲刑事诉讼嘅程序，可能都唔系咁符合到啊。包括即系有阵时家属想去探又探唔到啊，咁样。咁叶国谦，你自己嘅观察里面，对你今次内地嘅处理呢件事嘅手法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同佢讲下咧？ 如果大家都比较熟悉内地嗰、那个嗰、那个程序咧，我就唔觉得今次有咩特别喎。 嗯嗯， 因为以我自己喺十几年喺处理呢啲咁样嘅投诉案之中咧，即系我都一路去都有发觉到咧，佢喺今次系冇乜一个好特别嘅出现。 嗯， 今次咧，大家睇到咧。佢而家咧係就住個偷渡咧，係即係進行有關嘅檢控。檢控如果咧就按照刑事中華人共和國個刑法嘅第170条進行嘅。咁嗰個咧嘅題目就係要係組織他人偷越邊境呢個罪行嚟講咧進行檢控。咁咧，咁你都見到咧，咁即係喺一次咧有12个港人啦嚇，咁係佢哋偷渡。我才出現嘅，咁點解用呢一條咧？因為呢一條咧，佢有三種嘅情況嘅。一個咧就是、如果佢三種情況犯罪嘅，一個咧就係、是、組織人去偷越呢個邊境犯啊，而偷到邊境咧，佢就犯罪。咁呢個咧好嚴重嘅。即係你可能拎去打家劫舍啊，或者嗰啲謀殺啊，或者等類似啲咁樣咧。咁嗰個咧。是会去到15年至到无期徒刑的。另一个呢就是组织人去偷呢、这个偷呢、这个偷渡。呢、这个呢如果是组织者就2到7年是这样。第三种呢就是你是偷渡去边这个偷渡客本身就是这样。那这个偷渡客本身呢他呢就因为他即係你呢個組織偷渡呢個邊境罪行咧，你一定有個主角就係偷渡嘅人喺度嘅，所以呢啲我咧都納入到呢一條嘅即係刑罰嘅176条去處理。你今次睇落嚟咧，大家都見到嘅就係佢今次判嘅係一個3年，一個2年，嗰兩位都係涉及到有組織他人去偷越邊境嘅。其他嘅嗰8位咧。佢咧就係屬於偷越邊境嘅，咁因此咧，你見到佢嘅刑罰就有唔同嘅所出現咯。咁所以即係佢都跟足一個有關嘅法例去進行。咁至於你話咁點解即係一個家屬係唔能夠有探望咧？呢個一樣都係咁樣。我自己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我都喺呢個收到啲咁樣嘅投訴咧，我都從來都冇。機會可以探佢一次，所以喺裏面嘅規定只有律師，然後先至可以咧係即係見到。咁律師方面咧，其實我都喺不同場合都講過，我就唔知點解而家跟即係你哋都用話咩公派律師咁樣，即係公派律師本身係要受到一個好嚴重嘅刑事案件，包括可能要去到終身監禁，然後先至係咁樣。而呢啲咧現時嘅呢啲咁樣嘅罪行嘅。都是自己去委任的律師，咁當然啦，咁委任方面而家我就唔清楚點解啦，咁如果出翻嚟嘅時候，我要問啦，就一定係當事人去委任，或者係當事人委託佢家人咧去委任嘅，咁先至可以做到。 但今次裏面似乎應該就唔係咁嘅，葉國謙，即係佢哋嗰啲家屬自己話想揾啲律師啦，但係就唔得啦。咁啊，即係變咗依班律師咧，都係似乎即係由內地就話依派出嚟去處理依次嘅案件，應該個流程係咁樣嘅噃。今次係 佢嘅流程係應該即係裏邊依班律師，我唔知嘅情況點樣。不過喺基本嘅條例上面咧，係由嗰個當事人即係。那個叫做被囚禁的人咧，佢去決定嘅，佢去委任委派嘅，即係我聘請你啊擔任我律師係咁樣。咁就算家屬咧都要得到咧嗰個嘅當事人嘅同意，然後先至家屬先可以 委任律师嘅。 嗯，咁但系另外仲有啲细节啦，例如嘅譬如话，我哋讲紧话，譬如家属想去探，咁啊，呢段咁长时间里面，佢都真系冇办法接触到当事人啦，即系见唔到佢嘅，真系。咁啊， 一路都系咁样噶啦，啊。 嗯，咁同埋嗱，另外一个亦都有讲到，即系临到判刑嘅时候就旁听啊，即系旁听嗰度，即系家属都提出要求，但亦都系唔得嘅。即系点啊？今次件事里边要用到一个都几严厉嘅手法去处理咧，咁样。 对唔住啊，嗱，我嗰啲话，呢个系特别严厉，我有所，我自己亦亲身，即系我作为你都经历过，我亦了解过一下。 嗯， 即系旁听咧，系喺而家内地嘅法庭上边咧，两种情况先会通知家属嘅。一个系本身当事人咧就智力低或者未成年。第二个受害人咧已经系死亡。咁咧佢就会系。法庭咧就会通知家属嚟旁听。如果唔系咁样嘅，佢基本系唔会 就冇嘅。好，好啊。咁我时间关系咧，唔该晒先，叶国谦，我要先听听呢个交通同新闻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Vicky 首先同你报告坏车同埋意外消息。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有坏车阻路，去九龙方向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影业路近宝宁路回旋处。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希福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间封紧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九龙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2元，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泛亚国际、伟进集团控股新股、安科系统、艾石控股同埋伟进集团控股旧股。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龙王集团、五龙动力、金冲投资、新神动力同埋世大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41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201点，升2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5，瑞士法郎0.883，加元1.279，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228，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港金收市报17,3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19美元，卖出1,879.3美元。港汇指数报109，较上日下跌0.2。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港铁的消息。咁较早前咧，港铁有列车在调景岭站出现设备故障。咁而家嗰部列车系已经驶离主行车线，观塘线的列车服务是陆续回复正常噶。咁就而家观塘线列车服务是陆续回复正常。之后同大家跟进翻意外同坏车事故。喺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因为有坏车，而家出九龙方向嘅交通咧系非常挤塞，车龙就分别排到去影业路近宝宁路回旋处，同埋坑口道近将军澳医院。咁就系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咧去到宝宁路回旋处同埋将军澳医院。咁就系出九龙嘅龙尾去到宝宁路回旋处同埋将军澳医院，而反方向去翻将军澳嘅交通亦都系繁忙，龙尾近正直之中学。而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住界限街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映月台。另外在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尖山隧道收费站。就是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美林村有意外，龙尾尖山隧道收费站。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

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評論員陳澤銘。 新聞回來，自由風會繼續跟大家談談關於十二個港人涉及這個偷越邊境罪，今天就宣判了那個刑罰。今天有我們的評論員陳澤銘跟我們一起談。陳澤銘你好。你有個法律背景最好，我們剛之前就一直談，就是講我們都邀請到就是涉及那個案的親屬有兩位，還有就是一位法律界的人士，還有都有人大代表葉國謙，就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講回今次十二港人這個案的。咁呢个案里边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中有两位咧就未成年嘅咧，就今日已经朝早咧已经就移交咗翻嚟香港啦。咁啊已经到步添噶啦。咁另外仲有八位咧就系判嘅刑期咧就系七个月。咁另外有两位咧就话系涉及呢个案件里边咧，即系有协助啊，就系受他人嘅组织实施犯罪啊。咁咧就系判处就比较重嘅，咁啊有三年或两年嘅。咁好啦，咁啊陈泽铭，我哋想倾下嘅咧就系因为今次里边咧就其实好多角度可以讲。件事啊，咁我谂最多嗰个大家睇法咧，都系觉得即系内地个法治啊，嗰、那个即系令人哋系咪即系信服咧？咁成件事嘅表现，因为今次好长嘅时间啦，即系有即系成件事发生咗到今日，即系有个判决咧，都成四个月咁滞啦。咁、而且咧，涉案里面十二个人咧都香港人啊，咁啊亦都系同即系早前嘅好多社会事件系有关嘅。咁所以件事我谂其实都好多人真系好关心，到底内地点样处理，而处理嘅过程里边系点样嘅咧吓？咁啊好啦，我哋不如先讲一讲。先啦，即系你又系法律界咧，你可能比较熟知啲。即系你做一个观察，咁我哋成日讲翻今次里边咧，即系好多人嘅批评就会话咧，就今次呢个叫秘密审讯，吓，因为咧就家属就旁听唔到嘅，亦都咧唔能够过程里边一路都冇办法可以见到佢自己嘅亲人嘅。咁呢个第一个啦，另外第二个咧就个透明度好低，因为今次里边咧基本上系佢哋又冇办法揾到个律师啦。咁我同一啲家属里面倾咧，佢自己就话咧，就佢用个 WhatsApp 咧同嗰个官派律师有联络嘅。咁我就好奇怪，咁官派律师点揾到佢咧？佢话唔知啊，佢打电话俾佢咁，打电话俾佢，总之话俾佢有啲信息啦，咁样咁。咁但系譬如话成个过程里面想知多啲，譬如系判咩罪啊，同埋甚至公布咗之后，譬如有冇啲其他嘅文件或者判决书里边咧，有冇啲其他嘅情况可以多啲透露咧？咁都系冇嘅。咁所以咧就个透明度呢方面咧，亦都系相当之即系不足啦。咁不如就住呢两点先啦，好嘛？陈泽铭，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今次观察呢件事里边咧，内地个处理系点样咧？即系令到个法治嗰方面啊，个表现啊，即系对一般人嚟讲嘅信心会唔会系有影响咧？咁 好啊，好啊。我谂首先当然系个人意见啦，就分享一下法律嘅特性先啦，即系法律同譬如医学。醫學就好唔同啦，即係醫生喺香港嘅醫生同澳門嘅醫生同國內醫生分別不大嘅，都係咁醫你嘅啫，係咪？但係法律就好地域性嘅，即係一個所謂司法區嘅制度啊，佢嘅規定、佢嘅規矩，同另一個司法區縱然係好近嘅啫，地理上好近嘅啫，但係一過咗個邊境咧，就另外一回事噶啦，係完全受另外一個司法嘅制度去監管。咁香港就突顯呢樣嘅特性啦，一國兩制，香港係一個普通法嘅地區，係全中國唯一實施普通法嘅城市。咁所以喺我哋嘅最近嘅鄰居嚇。祖國冇中國就唔係實施普通法嘅，佢有佢自己一套嘅。咁所以啦，首先用呢個差異先，而一國兩制就容許我哋進行呢樣嘢啦。當然，咁所以係好容易用我哋普通法嗰個角度咧去批評其他地區嘅呢個。因為我哋自己慣咗香港呢一套，咁就好似我哋呢一套一定啱曬啦。咁未必嘅，未必嘅。即係香港甚至同澳門嘅制度都好唔同嘅，因為澳門係用以前葡萄牙嗰個所謂大陸法衍生出嚟嘅。咁所以佢同香港嘅制度都係唔同嘅。咁所以大家首先第一點要承認咗有真係喺一個制度上有個差異嘅。嗱，講咗咁多之後咧，當然我哋去睇翻呢十二個港人啦，因為佢哋香港人嚟嘅，咁所以我哋絕對係有理由用翻香港嗰個水平去睇佢哋嘅待遇。咁所以 我哋頭先阿陳景祥提到，係唔係個成個審訊係唔夠公開，係有啲少少好似秘密咁嘅情況？咁呢樣嘢關注，我覺得好正常。作為一個香港人，用慣香港普通法嗰個透明度個水平去睇，咁你問我話咧，我都覺得係個透明度不高嘅。就譬如係唔係幾時呢個徵訊完畢啊？幾時攞上去法庭去審訊啊？好多時都係好遲先知道嘅。咁頭先另外一個問題，我哋聽到就係所謂官派律師嗰樣嘢啦。咁我哋慣嗰套咧，當然我哋用邊個律師係我哋自己決定啦。咁但係喺國內其實亦都唔係有一個咁重要嘅自由嚟嘅。你有法律嘅代表係有嘅，喺法律上面寫得好清楚嘅。嗱，我必須講，因為我本身亦都唔係國內嘅法律專家，對國內嘅法例嘅條文我亦都唔熟悉嘅。不過我只可以用香港嘅角度去評論。咁頭先講咗啦，咁佢係有個法律代表嘅。咁但係個法律代表嗰個選擇性啦，或者嗰、那個客觀性夠唔夠咧？我覺得係可以提高啲嘅，即係用香港人嗰個角度去睇。咁始終 邊啲方面可以改進啲咧？你覺得如果係即係希望嗰個法治做得好啲，令到外邊嘅人都對個制度有啲信心嘅，有邊啲環節你覺得其實？我哋叫可以改進咧，咁 我諗你頭先陳景祥提到嘅第二點，個透明度其實就已經係概括曬成件事了。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其實我知道咧，未來三個星期會有咩事發生？審判完之後，個刑期完咗之後，我會點樣去處理？即係始終係個透明度係高嘅，即係去委派呢啲咁嘅官派律師，個程序係點嘅咧？你有冇考慮過呢一個被告人嘅背景去配合哪一个律师去给他呢？始终都是多些资讯给被捕者啦，同埋佢個屋企人咯，知道係好事嚟嘅。咁其實國內近呢幾年都強調依法治國啦，亦都係一個國策啦。咁其實我相信國內嘅司法制度亦都係想改進嘅，佢哋自己亦都真係想同國際較為接軌啲嘅。其實呢次事件咧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嘅，因為國際嘅傳媒係幾關注啦，我哋亦都聽到話有啲消息，有啲外國領事亦都嘗試去睇啦。咁其實我個人覺得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去展示俾全世界聽，其實國內嘅司法制度係進步緊嘅，係越嚟越公開嘅。咁我都係咁樣，即係個人希望啦，即係越來越公開啦。 但係你覺得呢個機會今次裏邊內地有冇把握好咧？有陣時係浪費咗個機會，可能做唔到一個令人哋會增加咗個信心。 我覺得可以改進，即係做得。不夠理想，如果你問我自己個人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其實幾好嘅機會嚟嘅，因為全世界 all eyes on them， 即係全世界都睇住呢件事啦。咁其實如果你真係做得好清清楚楚、較為明確啲嘅有啲嘢，咁其實係對成個中國嘅司法制度嘅形象，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展示嘅機會咯。 因為陳秀敏啊，嗱，你係香港嘅法律界啦，因為香港嘅法律界咧，都即係我哋知道呢十幾二十年咧，都有一啲嘅喺香港可以執業，亦都喺內地可以考牌啊，可以即係同時間兩地都做到呢個執業嘅。咁我想問嘅問題就係話咧，如果譬如我係一個香港嘅法律界人士執業嘅，你內地都有咁嘅資格嘅，佢通常有冇機會可以參與到呢啲案件，或者俾唔俾你可以參與到呢啲案件嘅？譬如今次裏邊，我想揾一個律師，咁佢內地係有執業資格，咁但係佢香港人嚟嘅，咁我覺得佢咁可能會幫到香港人，咁有冇咁樣嘅機會嘅？其實 係陳景祥其實講得好啱啊！最近呢十幾年咧，因為香港有一個與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濟協議，所謂 CIPA 嘅協定。咁 under CIPA 呢個安排咧，其實香港嘅律師咧已經可以考取中國嘅全國統一司法考試。透過呢個考試，經過一啲程序之後咧，可以成為國家嘅律師嘅。其實已經有呢個程序。但係咧呢個考試，就算你通過咗咧，香港人咧仍然係唔可以做一啲刑事嘅案件嘅，係啦，刑事或者行政法嘅案件都唔做嘅。咁另外其實仲有一個較為新啲嘅發展咧，就係、是、其實早幾個月前咧就宣布咗有一个叫大湾区律师考试，咁就容许香港嘅律师咧就可以透过一个考试咧，就喺大湾区9+2嘅城市去从事法律工作，受雇于国内嘅律师事务所，但系嗰个规定一样嘅。不可以做刑事或者一啲行政法嘅工作，咁所以你睇得出咧，即係國內始終對開放一啲刑事啊行政，其實都較為係保守啲啦，即係唔係咁容易開放俾外國咯。 係，因為呢個同我哋制度就又好唔同啦，因為香港譬如我哋有啲刑事案，我哋話喺外邊請嗰啲所謂叫大狀嚟到協助處理個案件都得噶嘛，係嘛？ 係香港喺特別喺法律界咧，其實一個好開明嘅一個制度啦，即係喺譬如香港有兩類律師啦，事務律師同埋大律師啦。事務律師咧其實就係幾容易嘅，即係如果你喺外國執業嘅話咧，你就可以嚟香港申請成為一個所謂嘅註冊海外律師，你就係喺香港。提供一啲，譬如你喺法國嚟嘅，我就提供一啲法國嘅法律服務。咁呢個係非常之寬鬆嘅，其實基本上你喺當地可以執業咧，經過一少少嘅限制嚟註冊之後咧，你就可以掛牌噶啦香港。但係只可以做你當地嘅一啲法律嘅服務咯。咁所以呢一方面咧，香港其實係用一個較為開明嘅制度。喺大律師嗰方面咧，其實就有少少有少少手續嘅，即係你要證明喺香港咧就揾唔到一個適合嘅大律師去從事呢一方面嘅訴訟咧，你就可以申請由英國啊或者其他一啲所謂英聯邦嘅 common law 嘅地方嘅海外嘅大律師嚟執業，亦都有啲咁嘅方法嘅。咁所以又係翻我開始講，司法係較為特別嘅，因為每一笪地方嗰個法例咧。各有各法，家有家規，我哋成日都講。咁每一笪地方其實幾 localize， 幾地方性嘅。咁所以容許一啲外國嘅律師去到另外一個國家去執業咧，其實一路以來都係有啲限制。 但係法律界裏邊有冇爭取做呢樣嘢咧？因為點解咁問咧？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講緊大灣區嘅融合啦，為香港人即係好多時會覺得，即係國家都希望係咁啊嘛，即係香港多啲人會翻去來往兩地。咁但係今次個案件俾人哋覺得咧，就係話即係如果真係純粹按翻曬內地嗰種方式咧，就固然係。冇辦法啦，即係譬如想揾法律代表都唔得啊咁。咁但係揾到可能都係內地嘅人嚟嘅。咁但係我哋話希唔希望有一個咁嘅融合過程裏面，呢個法律嘅服務能夠好啲。即係如果舉個例，香港人真係你唔知係觸犯咗啲咩嘢嘅時候，起碼有一啲所謂叫香港律師可以協助到嘅。咁對我哋香港人喺內地，即係如果真係觸犯到刑罰。等等嘅時候咧，係咪會有啲幫助咧？ 我個人即係我個人嘅即時嘅反應就係覺得我覺得係好事啦。即係正如你講，大灣區既然係一個國家咁重視嘅一個策略咧，佢亦都鼓勵香港政府又好，中央政府都係鼓勵香港人翻去大灣區執業，去做多啲兩地交流嘅工作啦。咁樣嘅情況之下，亦都。越來越多機會，香港人喺國內係犯咗法嘅，或者犯咗事嘅。咁嘅話，如果一個香港人可以喺香港嘅律師可以喺國內，特別喺大灣區啦，執業可以幫到翻香港人，在內地嘅香港人咧，我覺得係好事咯。咁正如我講，刑事暫時係做唔到嘅，但係可唔可以開放埋刑事俾香港嘅律師去做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值得考慮 嘅。但你覺得今次呢個成個內地處理呢件事裏邊咧，即係對比翻香港我哋慣常用嘅即係處理刑事案件嘅手法，你可以睇到有啲咩唔同咧？咁同埋法律界人即係會唔會覺得即係都希望借呢個機會，會唔會有一啲意見俾翻上邊？即係覺得如果真係處理嘅時候，點樣會處理得真係比較透明度高啲？點樣令到人哋對內地嘅法制有啲信心嘅？有冇一個咁樣嘅計劃，或者有冇用咧？即係我哋喺法律界裏面去出聲，去做一啲咁樣嘅反映意見。 講我自己先啦，如果我有機會咧，我都會反映我的意見啦。咁即係我諗開宗明義，第一樣嘢就係國內其實都有一個所謂嘅無罪推定，所謂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嘅一個原則嘅，同香港都一樣嘅。咁所以呢12個港人咧，其實佢哋係未判刑之前，喺今日之前咧，其實佢哋係無罪嘅。咁所以喺保障一啲未被判有罪嘅人士嘅權益嘅時候咧，其實國內係可以花多啲功夫嘅。頭先我哋講到即係透明度高啲啊，佢個權益可以保障多少少啦。咁特別。就牽涉到港人啊嘛，我哋更加關注咯。咁呢方面，我覺得可以改進嘅，即係用香港呢個普通法嘅角度去睇。咁但係我亦都必須重申啦，即係我起碼表面上我睇今次事件咧，國內其實都亦都係跟足佢哋本地嘅法例去做嘅，即係佢冇話夾硬嚟嘅啲嘢，佢係現行嗰個法規，佢嘅刑事訴訟法點樣寫，佢就跟足去做嘅。咁但係始終嗰兩地個法制嘅差異咧，就始終覺得香港人咧有啲所謂唔舒服啊。我哋睇到點解好似佢哋嘅權益好像沒受到保障，但正如我說其實他都是跟足他內地那套法規去做的。 好啊，那我們這個題目都差不多了，談到這裡先休息一會，回來會再談另一個題目的。 今個星期我們請來的嘉賓是開心快活人。 不是，是風流快活人啊。 不是啊，是數碼快活人啊。 不是，是風騷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梁继昌啊。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咧，仲有三个疯癫快活人：刘伟恒、梁礼勤同埋何铿。 手下留情。 我依家咧就应该咧就为香港提供咗咧1030万个同心抗疫口罩，一个可以顶60日咧，悭咗6亿个，可以等换几十个标准泳池嘅堆填区。 新年快乐！佢系香港创新及科技局薛永恒局长。 但系我哋咧同深圳咧，我觉得系可以一个互补、强强联手嘅。香港弹丸之地，但系我哋有5间世界100强嘅大学。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想傾另一個話題啦。咁咧就係關於咧政府嘅宣布咧，會擴大呢個大廈嘅強制檢測範圍嘅。咁政府就會覺得咧，就係最近一啲嘅個案數字對比早前咧，就雖然有啲回落啦。咁但係咧仍然就有都唔係一個好明顯嘅下降嘅趨勢嘅。咁而且速度咧比上一次嘅第三波疫情咧就慢啦。咁政府所以咧經過檢討之後咧，就認為咧有需要擴大呢個咧係需檢必檢啊嘅範圍嘅。咁咧就切斷呢個咧係社區嘅傳播鏈。咁所以新嘅規定就係做咗出嚟啦。咁就點咧？就係就喺同一棟嘅大廈裏邊咧，如果喺過去2个星期咧有2个冇關聯而有確診個案嘅單位嘅話咧，政府都會咧係發出一個強制檢測公告嘅。咁要收緊咗之後咧，就即係話咧，就可能即係會列入呢個強制嘅屋宇會多咗啦。咁按照政府今日嘅宣布咧，就喺個新嘅規則之下咧，就大概有44栋咧大廈咧就需要進行呢個咁樣檢測噶啦。咁我哋今日有評論。原来陈泽明同我哋倾噶，陈泽明，你觉得今次政府呢个即系收窄咗之后咧，其实都唔容易应付啊，因为你个数量会多咗好多。 系啊，冇错，即系起码喺个检测嗰个数量多咗啦，人手需要多咗啦，咁应唔应付得嚟咧？呢个系值得关注嘅。但系我又或者从正面少少去睇咧，早几个礼拜我哋成日都讲咧，政府对于呢个强制检测咧，冇一个特定嘅标准啊，个标准好似唔系好清楚，就唔知几时先。咁而家起碼就清清楚楚啦。雖然佢係收緊咗嘅，但係只要你有2单冇關聯嘅個案咧，佢就一定要做噶啦。咁所以咧，起碼喺個清晰度啦，頭先我哋提到透明度啦，清晰度透明度係高咗嘅呢樣嘢。咁所以呢個角度就睇就好咗。咁但係當然對於受影響嘅居民咧，嘅機會就多咗啦。 嗯，系啊，因为受影响咧，就大家都会关注咧，就因为如果系即系好不幸地啊，你自己住个大厦真系有啲咁嘅个案出现咗之后咧，咁好多人嘅担心就咩咧？因为你即系强制检测嘅时候，可能你又唔能够出得去嗰个大厦嗰度啦，咁你可能翻工又受影响啦，翻学啊，咁同埋甚至个检测嘅过程里面要等几耐啊，先至个结果要出得到咧，呢个就好多人关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就政府好多时就拖啊，或者系即系总之通知唔到啦。咁啊，关于个话题，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一阵间咧再倾。 要强制检测大厦名。单涉及43座大厦，部分位处九龙东，有关居民需要在下星期一之前进行检测。恒隆未能在限期前完成买入寿山村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宿舍物业的交易，由于涉及中美外交事务，并非一般商业行为，集团正研究延长交易完成时间的可能性。外交部表示，根據對等原則，中方要求美國駐華使領館，包括駐港總領事館，在出售或處置房地產時，必須提前向中方提出申請，並獲答覆同意才可以進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回覆本台查詢時表示，買賣雙方需要更多時間，完成有關交易的行政程序。天气概况：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非常干燥的天气。下昼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40%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今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听日严寒，最低气温大约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早上气温仍然偏低，而日嘅气温14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一带仍然系比较多车，有待车龙有待消散。另外，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噶，都已经清咗场噶啦。暂时嘅车龙排到去海富花园，不过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间封措施啦，仲系生效噶。而家龙尾啦，九龙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青沙公路近海丽村。另外，仲有就系同你跟进翻较早时啦，港铁意外。近住调景岭站出现嘅列车故障咧，嗰个列车已经驶离咗主行车线啦，所以观塘线列车嘅服务啦都系陆续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噶。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公主道近创知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将军澳隧道两边入口啦，龙尾分别喺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同埋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车多繁忙噶，去荃湾方向嘅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啦就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繁忙啦，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都仲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青屿干线收费站去机场。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噶，记得要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我是杜文慧，再见啦，2020。 我是黄桂林，2020年拜拜啦。 我是彪爷，2021年放马过嚟啦。 我是刘莲，2021年一定会更好。 无论顺境， 无论逆境，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开心迎接202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风回来，我们就开始谈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讲的政府宣布扩大这个大厦的强制检测范围。现在新的决定就是说，同一栋的大厦里面，就在过去两个星期有两个没有关联而又有确诊个案的单位，就政府都会发出一个强制检测公告了。大家如果是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或者可能你自己住的大厦可能是不是都已经原来真的出现了，那你会不会担心有些什么问题会遇到呢？可以打来自由风跟我们谈一下。咁我哋电话咧就系18723111，咁啊欢迎你打嚟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就系请到一位医学界嘅人士咧，就系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振咧，同佢倾倾呢个话题先。系啊，李伟振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啊，系， 系啊，我哋啱讲开咧，政府又宣布咗一个新咁样嘅检测嘅决定啦。咁我谂即系李慧振，你做呢个即系医务化验所呢方面咧，咁不如你同我哋分析一下先啦。即系而家由以往即系比较宽松啲嘅检测咧，而家去到咧就一座单位，就系、是、过去两个星期两个冇关联嘅咧，就嘅单位已经就要做检测噶啦，强制检测。咁啊，即刻数目多咗好多嘅。咁到底香港呢个检测能力系咪可以应付到咧？ 嗯。是其实呢那个你刚才都讲得很好的，咁因为之前呢大家检测咗啊，我哋做检验啦，几多个、嗯、几多个人咁样啦，咁嚟到呢家呢就讲啊，一栋大厦两栋大厦个单位改变咗，虽然系一字啊一栋，但里面唔系一个人，系多咗好多人，咁、甚至一条村喎，咁啊好几栋大厦都要做啊咁样。咁、其实喺检测能力方面咧，其实喺即系个疫情发展咗一年啦，那个检测量咧增加咗好多嘅。以前最早期咧，坦白讲冇乜呢啲，即系啲现时啊做紧嗰啲所有嘅嗰、那個檢驗化驗室啦，佢哋做嘅基因檢測啊，唔好話淨係新冠肺炎，基因檢測總量都唔會有一千個一日嘅，佢哋好少有咁多啊，唔會做一千個呢一日。咁但係呢家你講緊唔係一千個一日啦嚇，咁啊政府方面佢話衛生署醫管局好叻啦，做到一萬個，第一萬個都不足以應付啦。咁、其實好重要嘅就係話佢嗰個檢，即係我哋講檢測咧，你成日聽我哋講就係人機密法啦。呢間咧個檢測嘅儀器，即係我哋叫分析平台，那個檢測平台啊，嗰啲檢測嘅試劑，其實嘅供應啊，嗰啲都已經設定啊，都 OK 嘅。反而咧個人手嗰、那個嗰、那個咧就永遠都係一個受壓嘅地方。咁、我哋唔會永遠保持住，即係假設啦，我個發現咗一萬個檢測能力嘅機器，咁我冇理由由朝到晚都保持住一萬個人喺度等你啲。case 嚟嘅，亦都坦白佢真系冇咁多人，咁、所以咧，佢咁个疫最唯一最不受控制系疫情啊嘛，个疫情发展到第四波，佢亦都因为个疫情影响政策，咁而你需要喺咁短时间，两日前就话，哦，我哋就要改变呢个检测政策啦，咁、样好才算你咁介绍，咁、其实两日后，好唔好呢家你估你嗰个配合得唔得咧？咁、其实咧人手嗰个掣肘可能系其中个最大嘅。 咁、你担唔担心啊？李慧振，你担唔担心？你头先讲到人手呢部分咧，你担唔担心？而家政府即系突然间咁宣布啦，咁而家咧嗱最新嘅数字已经有44栋咯，已经系即系多咗好多。咁其实应唔应付到咧？ 嗱，佢应唔应付到咧，就有啲吃力嘅。即系话我哋啲同业咧，尽晒努力去做，一啲次都唔系话当一个即系唔系呢啲对佢嚟讲，你知啦，240蚊已经唔系一个生意咁去考虑噶啦，系服务一个社会，系为社会去对抗个疫情啦。咁希望能够做到控制，其实。坦白講，成年以嚟咧，佢哋好多，即使係公營私營都好啦，我哋嘅同業咧，都可能有啲要 OT 啊，有啲要連續工作啊咁。咁其實你話做一個月好啦，即係頂啊，大家一齊嚟捱一個月啦，捱兩個月啦，可能容易講啲。捱完一年咧，坦白講，仲係你見到好高強度咁嘅捱法咧，咁其實好難做嘅。咁、但係我見到啲學同業咧，佢哋都你見到啦。好少 say no 嘅，即係當政府需要、或者社會需要嘅時候咧，佢哋都盡咗力去做。咁啊，暫時嚟講，咁所以有時你見到咧，去到一個階段，越係超出佢哋嘅負荷咧，發生失誤嘅空間就越大啦。咁、所以佢哋化驗並唔係一個好似吸餅仔咁啊，吸咗就得，唔係嘅。每一個環節都係要咁重要。譬如你話啊，如果我哋輸入個資料輸入錯咗個電郵或者號碼錯咗，或者睇唔清，輸入錯咗個，咁你呢個 case 咧，可能揾唔到個人，或者我對唔到 number 入去，咁所以咁我就係、我會擔心咧，佢人手係受壓嘅。 明白。 咁但係暫時咧，佢哋都好努力咁做緊咯。 李偉信，你啱啱提到啦，人手喺成件事一個關鍵嘅位置啦。不如你解釋一下，其實我哋而家有幾多人手到先？成個香港係處理做化驗嘅，由護士又好，去到化驗人員又好，或者頭先你睇到一啲普通嘅輸入人員都好，其實我哋有幾多人手喺度？ 哦，嗰、那個我冇數喺度。 哦，你冇數字。咁、但係譬如 因為涉及公家同埋喺私營嗰度啦嚇，咁同埋佢呢個人手亦都嗰、那個需求亦都影即係受咧去檢測嘅平台，有啲用自動噶、全自動啊，或者加佢啲用半自動啊，唔同嘅平台需要人手唔同，所以呢個我冇個數目喺手。 係、咁，但係人即係呢啲人員嘅種類咧，起碼我可以諗到就係頭先講話一定有護士喺度啦。其實需唔需要有醫生喺度咧，或者化驗人員係有仲有咩其他嘅特定人員需要係喺呢個 lab 裏邊咧？所謂呢個化驗室裏邊咧？ 其實你都點出個重要嘅地方嘅，咁其實以前咧，你哋講檢測淨係講化驗所嘅啫，但係咧呢家咧嗰啲檢測中心，你知道咧，佢由台前幕後咧都要由個化驗所去統籌嘅，政府其實俾佢場你嘅啫。咁以前咧取樣嗰啲咧，其實化驗師啊，我哋嗰啲嘅工作唔取樣嘅，你知道啦。咁但係呢家統籌埋咧，我哋要開個 centre 啦，並且要安排人手做物做採樣啦。咁譬如佢個採樣嗰度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嘅，因為你哋就我哋去落啲人就排隊啦取樣嘅啫。但係你冇話原來個物，即係嗰啲嗰啲物資嘅物流啊，樣本嘅物流啊，都好重要，因為你都即係你估有時你都估唔到係咁多人，所以有段時間咧嗰啲膠嗰啲塑膠手套咧都搶到好貴啊，由幾十蚊啊變成八蚊一盒啊咁樣，供應唔切啊根本就係、是。咁同埋採樣呢啲人咧，咁即係佢哋都盡咗好大努力㗎啦，啲化驗所統籌咗，因為你根本從來我哋都冇需要做呢啲嘢嘅。咁佢哋依家都調轉啦，咁就要協調曬啲咋工作啦。咁亦都因為疫情啊，以前採樣咧好多時都由醫生採嘅，坦白講。咁咁但係依家咁全世界個方向都係㗎啦。咁都要訓練咗好多啲醫護人員去負責去協調，再幫手採樣啦。如果單靠醫生都未必採到咁多，咁所以咪呢啲人手由以前冇嘅，到依家要揾埋出嚟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壓力嘅嚇，一啲都唔 易。啊，李偉珍啊，而家咧，大家除咗檢測咧，即係除咗人手嘅之外咧，亦都要關注到嗰個結果啊，即係幾時可以知嘅咧咁樣。咁政府而家咧，即係最新嘅講法，應該就係48小時內就一定要通知嘛。咁而家既然你聽講咧，即係話個案而家又多咗好多啦，咁人手就都好緊絕嘅。咁其實到底仲可唔可以真係做得到48小時通知到嗰個檢測結果咧？其實？ 冇錯，這個、呢個咧檢測嘅速度咧就同個檢測量一定係成比例啦。咁嗰個檢測量咧，即係同嗰個化驗所嘅設定同人手嗰、那個available 嗰個又係受制於幾多人啦。咁所以你見嘅疫情咧嗰、那個變化係完全我哋大家都掌握唔到嘅。而對檢測嗰個那個需求咧，嗰、那個即係增長得好緊要啊！咁所以會驚有個危機，嗰、那個系統係應付不來嘅。咁所以調轉頭就大家一定要做好咧，即係對任何系統都係啊。所以你前嗰排聽到啲英國嗰邊啲司機 lock up 曬去唔到法國，咁佢哋話做幾千個司機，佢哋都要調動好多人，都要好受壓去做，都話唔知要做幾多日。咁其實我哋香港喺呢方面其實已經算做得幾好噶啦。咁但係，你幾好都冇用㗎，因為你個需求不受我哋控制㗎嘛。咁我亦都唔呢啲檢測，亦都唔可以攤場嚟做㗎嘛。即係譬如我依家有三棟大廈咁樣，咁如果你俾我分三個禮拜、三個月做，我實做得㗎啦。 得啦，即係而家發生咗係，都係大家都希望盡快做㗎嘛。 咁所以大家都對佢哋有啲理解啦，有啲同埋有啲容忍先得，因為有啲 center 你知一早就排隊。真係成千人、一兩千人咁去攞 嘅。但你話真係，以按照而家咁人手嘅狀態嚟講咧，48小時係咪仲可以做到啊？ 我知道咧，有好幾間都係做到嘅，但係有個咁，但係未必係每一個都做到48個鐘，因為有啲如果佢要重複啊、要複核嗰啲，就會耐咗。但 係 我知道咧，我問過幾間咧，整體上咧，佢48小時內都仲做到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李偉珍。啱同佢傾嘅就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珍咧，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咧就宣布咗擴大呢個大廈嘅強制檢測範圍噶啦。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跟住嚟嘅時間裏邊咧，請到一位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嘅專科醫生咧，林偉信，我哋講今次政府咧宣布擴大呢個大廈強制檢測呢個話題嘅。林偉信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 系啊，嗱，我啱听讲咗咧，政府就宣布咗啦，即系同一座大厦里边，就过去两个星期咧，有两个冇关联嘅而有确诊个案嘅单位咧，就都会发出呢个强制检测公告啦。咁又收紧咗咧，就其实都影响几大喎，因为你个工作量多咗啦。咁同埋而家初步都讲紧有成44栋大厦就可能都要做呢个强制检测噶啦。咁你觉得今次政府咁样做法有冇需要嘅咧？同埋你觉得其实系咪真系有咁样嘅需求啊？或者而家嘅疫情下边系咪？即系真系一定要做呢一步咧？ 嗱，先讲即系做唔做得到即系唔讲呢个住啦。咁就有冇咁样需要咧？其实我哋睇到咧，第四波咧，基本上嗰个疫情嗰个浪顶咧，其实就应该系即系较早时候，其实已经即系到咗个顶峰噶啦。 嗯。 咁但系咧，同即系第四波同第二三波好明显嗰个波浪嘅形状咧，同以往就唔系好同啊。咁、 嗯、 有以往基本上好对称咁样咧，就上上升一个去到山顶又落翻嚟，咁好对称咁样。咁、 嗯、 但系见到第四波咧，其实上升嘅速度好快啦，因为即系嗰个所谓跳舞群组一好突如其来咁样变咗大家。即係我措手不及，變咗突然間社區已經好多感染啦，咁所以就上升好快嘅。咁到咗個頂咧，但係頂如果大家記得早前，譬如話大概維持100宗都可以有一段時間咁先再落翻嚟。咁、 嗯、 有個擔憂就係話佢嗰個呢個第四波嘅波浪咧，好唔對稱，好唔對稱意思即係話咧條尾好長啊。咁、 嗯、 變咗咧就咁就影響就可能會比較深遠，因為即係意思即係嗰啲感染控制措施，包括一啲限聚令啊，或者對其他整個社會構成嘅不便啊，翻學啊，其他嘅商業嘅活動啊，全部都要即係繼續去暫停。咁所以就從各個方面去睇，都要盡快將呢個波浪即係盡快完結佢、 嗯。 我估大家都係即係。会意义啦， 所以你觉得有需要嘅，即系呢个收紧咗都 系，冇错，系啊，咁至于啱啱提话。 因為我啱啱想問一問林偉信，就係、是因為其實仲有個特性，就係我哋啱啱聖誕啊，聖誕新年啊，跟住仲有農曆新年嚟緊啊，即係我並非傳染學專家啦，不過即係我擔心，因為呢啲節日咧，你頭先講嗰個不對稱性咧，或者延後嗰個效果咧，就更加嚴重啊，即係呢個擔心合唔合理啊？ 絕對合理啊！即係因為其實依家各位市民就。是会适应个疫情嗰、那个啲感染控制措施嘅。譬如我啱啱放工嘅时候经过啲商场我攞车我见到大家原来依家習慣咗係5点钟食夜晚饭嘅。咁啊即係今日呢几日都好多人即係大家係会有啲咁嘅应对咁变咗就除咗喺冬至嘅节日、圣诞节日同埋未来即係听日元旦除夕啦之后元旦啦。咁我哋讲就當然一定要做到足啦，咁但係即係事實係咪一定大家做到足咧？大家明白係一定有啲落差嘅，咁、所以點解亦都唔希望大家延續更加長，所以就更加要收緊呢啲咁嘅檢測個範圍咯。 嗯，林偉信啊，但我哋一路都講緊咧，即係政府嗰、那個應付嘅能力嘅，即係呢個擴大咗個檢測。 嗯， 因為大家都期望咧，第一就唔好咁耐啦，因為你知即係如果強制咧，而家個措施就話你唔可以即係再翻工啊，或者你要強即係檢測曬先至可以自由行動噶嘛，係嘛？即係而家按照呢個做法，咁、你如果拖得耐咧，咁就影響大啦，即係一般真係居民嘅生活啊等等。咁同埋就個檢測結果到底係咪真係可以盡快可以通知到當事人咧咁樣？咁呢啲方面你即係喺醫學或者你即系喺个行里边咧，即系觉得而家香港呢个能力啊，系咪可以真系应付到呢个扩大咗之后嗰个检测呢个问题咧？ 嗱，如果你睇个即系实情系咪应付得到，我估大家睇得到嘅，即系因为点解睇得到嘅意思就系话降，譬如有检测一啲阳性嘅个案，相对嚟讲都唔算话拖延得太耐啦。譬如话，但系其他啲阴性个案啊，结果嘅发布啊，即系都系会比较慢啲，即系始终系有个。即係樽頸位喺嗰啲地方係個人手一定係唔足夠啦，點都係。咁、所以即係隨後將個檢測範圍再擴大，會唔會有同樣情況出現？就即係一定唔排除嘅。即係好似啱啱即係化驗所嘅即係代表都有即係講到呢個係一定有困難嘅。不過我估都要有唔同嘅辦法去應對啦。即係譬如話如果可以做一啲醫護人員採樣嘅一啲測試，即係會唔會考慮真係做一個？混合嗰、那個測試啊，去加快呢啲咁嘅採樣做化驗嗰個結果，要考慮啲咁嘅策略咯。即係因為如果我哋留嗰個深喉唾液就做唔到呢樣嘢嘅。咁、但係因為依家政府其實喺個別嘅屋苑啊、個別嘅即係處所啊，其實佢哋都會做咗一個 採樣噶嘛，即係要人採樣嗰種形式就唔係深喉唾液噶嘛。咁嗰啲就有個空間可以即係改變少少策略去做，譬如話做一個我哋英文叫 pooling 啦，即係變咗個化驗嗰個工序。相對嚟講會快少少啦，可以嚇，咁、就要諗其他嘅方法咯。我意思係或者係喺個流程上面再睇下有咩地方可以盡量可以個樽頸位可以突破少少咯。 林偉信醫生，我就問一個較為實際啲嘅問題啦。咁即係農曆新年就嚟緊啦，你覺得我哋農曆新年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放鬆到嘅措施咧？又或者會唔會有第五波仲嚟緊咧？ 第五波咧就應該點都會有噶啦，只係話嗰波係幾時嚟，同埋嗰波係幾大嘅波浪咁解釋。如果即係俾第四波，因為喺外國，譬如有啲人啲做研究或者做一啲即係估算，即係各個社區其實呢啲咁嘅疫情係會點樣發展嘅咧？未來一年咁有幾種嘅可能性嘅，有啲就可能係大家即係經過一個大嘅波浪買到個教訓之後，然後有啲小波浪。咁有啲咧就股市就可能次次都有相等咁上下嘅波浪，或者大家都係做嘅都係差唔多嘅啫。咁所以我覺得第五波咧點都會有嘅，只係話佢幾大個波浪啫。即係等於我哋之前喺第三波完結之後，都係猛咁講話有第四波，第四波咁解啫。只係話有少少估唔到就係第四波咁急嚟得，即係同埋即係人數係咁。咁開始嘅時候咁多咁樣 咯，林偉信啊，你頭先都提到咧，就話即係今次裏邊咧嗰個醫護嘅採樣用一啲混合嘅方法啦。咁我都想問翻你，即係呢個其實係點樣講具體啲？即係話除咗深喉唾液之外咧，就採樣即係唔同嘅方式攞依啲即係檢測嘅樣本，係咪咁嘅意思啊？ 就唔係啊，就講緊化驗所嗰個工序嗰度啊。其實之前即係做全檢測嗰度都有提及過，如果即係想話。擴大嗰個檢測嗰個容量嘅話咧，多方法就係將譬如話你五個人嘅樣本混埋一齊，然後一齊做。因為好多時候即係陰性嘅機會，你始終大過係陽性咁啊，做啲大少少嘅篩查，咁你變咗就相對嚟講，咪可能可以快咗少少咯。咁嗰個過程，咁你譬如話嗰五個樣本都係陰性嘅，咁你唔一次過話個結果係陰性咁就咯。咁如果嗰五個樣本一齊做嘅發現陽性嘅話咧？你先抽取翻嗰五個樣本出嚟，再睇下到底係邊個陽性。咁要計下數咯，睇下咁樣個時間可唔可以賺到咯。咁我之前都同啲化驗所即係傾過咁嘅個別。咁要睇下唔同嘅化驗所唔同嘅情況，同埋佢到底要做緊幾多個量啦。睇下有冇著數咯，唔係一定有著數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做嗰啲細型嘅化驗所，你做嘅量唔係太多咧，咁啊咁樣做法未必有著數。如果就係好大型要做好多嘅話咧，咁就可能時間上面可以偷到少少嗰個時間 嘅。即係你依個 pooling 就依個咁嘅意思啦，即係集合一個幾個樣本一齊去測。咁但香港而家係冇做到係嘛，即係冇用呢個方法嘅嘛。 據我了解，暫時就未有化驗所採取呢個策略，因為 點解咧？ 就好似啱啱講，譬如如果係個別化驗所做嘅量唔夠多嘅時候，佢賺到嘅時間。唔係咁多嘅，即係譬如每日佢譬如舉例，即係極端少少嘅例子，我分兩批五個，我基本上個 laboratory 個容量係可以個時間係有嘅，咁我咪賺唔到嗰樣嘢啦。咁但係如果我譬如已經累積咗好多樣本都做唔切嘅，根本係咁就可能有機會就賺到啲時間出嚟啦。 系啊，林伟信嚟，都想问埋你咧，最近都话要发现到有啲有3% 到咧，即系攞啲所谓叫假样本嗰啲出嚟啊。咁呢个问题其实你哋点睇嘅？即系咪好严重啊？即系点样要可以防备到呢件事发，即系呢个情况再发生咧？ 這个咧就其实我自己个人意见就过去一定有发生嘅呢件事，因为譬如话好似袁教授咁讲，佢一路即系强调话，譬如话生喉唾液嗰准确性都同呢个鼻咽或者咽喉拭子嗰个准确度都吻合度好高啦。咁系一啲研究发现。咁但系永远呢个世界就好似啱啱我讲啊，即系大家会适应嗰啲疫情嗰啲措施会有啲灵活走位咁嘅情况。咁所以我都其实某程度上即系听到话袁教授分享过话3%，其实 可能唔止嘅， 唔算太唔会好出奇咯，即系有咁嘅情况，根本即系唔会，我唔会觉得好出奇。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林伟信，我要先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5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另外有5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联合医院昨日初步确诊的护士转为确诊，彩怡花园第11座至今有4宗个案，涉及3个单位。新蒲江明星海鲜酒家有3至4名员工确诊，几十名员工要送去检疫中心。佛教医院内科病房一名83岁男病人初步确诊，和早前在同一病房确诊的病人并非同一病格，病房早前亦有一名护士确诊。另外，政府公布需要强制检测大厦名单，涉及43座大厦，部分位于九龙东，有关居民需要在下星期一之前进行检测。本港今日有4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离世，至今有146名确诊患者死亡。4名死亡的患者分别是伊利沙伯医院一名63岁有长期病患男病人，联合医院 2D 病房群组一名89岁有末期病患的女病人，明爱医院一名79岁有长期病患的女病人，以及北区医院一名59岁女病人。12港人案，其中10人因偷越边境或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分别判监7个月至3年。深圳盐田法院发出公告，首度披露案发过程，指出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的被告邓启贤和乔影如，根据他人安排策划组织多人由香港偷渡去台湾。新华社报道，邓启贤负责买偷渡的快艇，并被安排学习驾驶。乔影如做联络，报道引述各被告表示后悔万分，各人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至于犯案时未成年的两人，盐田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两人今朝早随即由内地执法机关经深圳湾口岸移交本港警方处理。警方表示，两人弃保潜逃，会征询律政司意见，再决定是否加控其他罪名。恒隆未能在限期前完成买入寿山村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宿舍物业的交易，由于涉及中美外交事务，并非一般商业行为，集团正研究延长交易完成时间的可能性。外交部表示，根据对等原则，中方要求美国驻华使领馆包括驻港总领事馆在出售或处置房地产时，必须提前向中方提出申请，并获答复同意才可以进行。特区政府表示，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特区政府严格依法依照有关规定行事。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买卖双方需要更多时间完成有关交易的行政程序。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今晚气温进一步下降，听日朝早严寒，最低气温大约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云量较多，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现在的气温13度，相对湿度 4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 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之中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而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三圣。之后提提大家咧，受到季候风影响，而家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班，暂时都系唔会提供沙螺湾至大澳嘅服务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屿干线收费站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回头望清楚，确保安全先至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潮风翻嚟咧，我继续倾紧咧，政府宣布呢个扩大咗个检测范围。咁啱啱同我倾嗰啲医护界咧、化验界嘅朋友咧，就讲翻到底你嘅检测能力啊吓、到底能唔能应付到咧？即系仲要系希望尽快可以公布到结果啦。因为如果唔系啲居民可能真系唔能够喐出得街啊， 冇错， 会影响到翻工翻学咧，都几大件事噶。咁、其中今次里边咧，已经政府即系公布咗嘅结果里边咧，就其中一个受影响嘅就个平石村啊，因为佢个已经咧即系出咗啲个案咧，政府都要进行一个强制嘅检测噶啦，咁啊到底咧就会点样影响到啲街坊同啲街坊里边咧，其实最关心嘅啲咩问题咧咁，咁你就请嚟咗观塘嘅平石区议员咧黎宝贵同我哋倾一倾噶，黎宝贵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咁啊而家你条村嗰度如果系要做呢个检测嘅话咧，就啲街坊系咪会有担心啊？而家 其实都真系好担心嘅，再加上呢几日真系好鬼冻咧，咁而家都已经就系咁企喺出边，已经我谂都得翻。即系睇感个感觉都得翻十几度，你系真系手脚都冰冷晒咁样。咁但系佢因为实在太多人，因为本身咧今朝早净系南石楼啦，咁净系南石楼都已经等咗半个钟啦。咁跟住后屘佢四点钟又再讲话黄石楼同金石楼都要，咁跟住又再多咗人去排。跟住而家轮候嘅时间差唔多近乎成个钟先至排到。 佢有几个点系去做呢个检测嘅咧？即系喺平石村嗰边。 平石暂时得一个点啫。 一个点即系所有人都喺排嗰条队噶咯，即系意思系。 系啊，咁佢有多一条队嘅，咁另一条队就系俾平石村其他助数嘅人可以去做检测咁样，咁就分咗两条咯。 黎宝贵，即系政府嘅讲法就好简单啦，即系佢嘅系用尽方法希望切断到呢一个传播链啦，咁所以较为一啲严格严厉啲嘅方法去做啦。咁但系市民点睇咧？居民点睇咧？即系喺村里边自己各平石区嘅居民。 嗱，听到翻嚟，其实街坊系都唔介意去做个检测嘅，咁但系咧，佢哋系介意佢带到俾佢哋嗰个不便咯，因为佢哋而家。最大的問題是政府那個的宣傳啦，同埋佢嗰個安排是完全是一個混亂的狀態嚟嘅。即係譬如好似佢琴日講就話南石要做強制檢測啦，咁話要做檢測嘅時候，但係又冇任何安排啦。到而家啦，都過咗24個鐘啦，佢連罕見都未有，即係講詳情究竟係譬如可能會唔會有幾多號到幾多號曾經驗過？就可以唔使再驗啊，又或者一定要幾時驗啊，要幾多號之前驗啊，全部都未有。 咁而家成個驗即係嗰個過程嘅流程啦，咁係會點樣通知你哋㗎？即係有冇一個方法一個渠道？ 即系个安排点做啊？咁样等等。 其实卫生署咧到依家目前为止都冇任何一个人直接系有揾过我啦。咁我系因为见到嗰啲公布啦，咁我自己去睇啦，跟住同埋可能因为我呢度就有公共屋邨啦，咁我同房屋署去联络，亦都有揾民政署去。做个接洽咁样嘅， 其实如果你嘅，譬如而家平石已经系被列入咗呢个强制检测嘅名单噶啦，咁其实对居民个生活影响有几大嘅？其实系咪即系话真系完全唔准行出嗰座大厦里边啊？咁即系受几大影响咧？到底 都真系好大影响，尤其最重要个影响就系因为其实佢哋而家就算佢哋即系想出门口，佢哋。政府又叫他们不要出门口，因为你要做检测又要等结果等等。然后那些人又说要回工啦，跟着因为又未有结果又回不到啦。但是他今早做因为又未有得做检测啦，又要等到两点钟先做啦。跟着有些人又为了因为公司要有结果去答回他们，那他们又唯有可能又出到去社区检测中心那里去做啦，自己自費跟住等第二日即刻有報告咁樣，咁就可以繼續翻工咯。 一方面就係有啲人就翻唔到工啦，係咪？但係另外我亦都聽到啲消息就話啲長者啊，即係佢根本可能唔知道呢個信息嘅。 冇 錯 啊，因為 你講下情況。 係啊，因為咧其實長者點解唔知咧？因為佢哋未必睇新聞或者可能聽收音機噶嘛。咁跟住大堂個通告咧又呢、这個政府部門咧同房屋署嗰邊溝通咧，佢俾個信息俾得房屋署又遲，咁即係房屋署再出個通知又遲，咁搞到好地好晏先至見到會有通告咁樣咯。即係譬如其實琴日其實佢夜晚嘅時候有再講，即係大約十一點幾佢有公告過話會有強制檢測咁樣咯。咁但係佢就一直都未有任何消息去俾到居民啦。咁居民系去到今日晏昼中午嘅时分，先至有正式一个通告系去通知佢哋。 咁而家嗰啲报道讲咧，即系话如果真系要做一个强制检测嘅时候咧，就可能即系居民就唔出得去啦。咁譬如话系咪真系影响埋佢生活？譬如可能即系点样日常要买即系三餐啊，或者甚至啲日用品嗰啲，嗰啲系咪会有影响噶？有阵时系点样噶？即系实际嘅情况。 嗱，而家暂时就未有好大影响，因为佢未去到好似渔明村个情况系真系封楼啦。咁佢因为未到封楼嘅情况，咁佢哋都仍然可以 出去买嘢嘅， 咁样嘅系啦。 咁但系就翻工嗰啲就会有影响，系咪咁啊？即系唔可以翻工住咯。即系如果要系咪检测完之后， 要睇嗰啲雇主啦。咁有啲雇主都认为咁样，因为政府见得你强制检测，即系你嗰度有问题。咁有啲系直情唔俾佢哋翻工。即系其实琴日一公布四点几嘅时候，咁已经有啲街坊系直情公司即时要佢哋翻屋企咯。 咁以你嘅理解咧，其实政府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帮到市民居民咧？其实最多有最需要系啲咩嘅帮助咧？ 其实咧，我谂最需要嘅帮助系反而政府佢尽快出翻一个清晰嘅指引，究竟佢成件事系点样？佢因为而家连行片都未有，都唔知可以点样去答到街坊。街坊问我嘅问题，我都答唔到。政府部门有冇人答到？因为佢都要等刊憲咗先至有一個最終嘅一個 final say 係去講到嗰個說法究竟係點樣。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啱同佢傾嘅就係觀塘嘅平石區議員咧，就黎寶貴啊，咁平石咧已經被宣布咗咧係成為一個即係強制檢測嘅單位噶啦。咁好啦，陳澤銘，你覺得即係政府而家即係突然之間就擴大咗，依個當然係好嘅，即係會安全咗啦。但係真係個應付嘅能力，或者點樣溝通啲信息啊，同埋即係執行嗰方面咧，似乎真係都仲係幾多問題。 尚待改善啊！真係我都就咁聽，都即係有陣時，尤其是一啲咁嘅地方，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居民嘅，年老行動不便，年青要翻。所以政府是难的这样东西，但是其实真的要想清楚才可以推一个政策出来。 好啊，这个话题我们暂时就到差不多了，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会再谈另一个话题的。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十万八千里，二零二零大事回顾。 美国总统特朗普掌管美国的第四年， China 对华政策越见强硬， 继续为以色列拉拢盟友。拜登上场又能不能够扭转局面呢？ 十万八千里，总结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早上十一点，主持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 十万八千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想傾另一個話題啊，陳湛明啊，咁咧就講關於政府咧推出一個咧係新嘅服務平台咧，就叫智方便啊，咁啊一個 IM Smart 啊，咁呢個服務嘅平台咧就係方便市民使用政府同埋啲商業嘅網上服務。咁不過要用呢個智方便咧，就首先要設定呢個即係指紋啦，同埋通過人面辨識咁樣嘅，以及允許咧就有一啲權限咁樣嘅。咁我哋都見到政府啲宣傳啦，咁啊除咗政府服務之外，有啲冇某啲部分嘅公用事业啊，可能都可以系透过呢个平台去做嘢嘅。咁啊，到底呢个平台咧就可以提供到服务咧，就系包括啲咩嘢咧？同埋即系对市民咧就有几方便咧？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咧，最近政府除咗安心出行咧，亦都系利用呢种咁样啊，即系一种智能嘅一个卡啊，或者一啲嘅工具咧，希望能够咧令到个生活更加方便，或者抗疫防疫嘅时候咧，能够发挥到啲功能啦。咁啊，但系好多时咧都会担心嘅，有阵时吓用嘅时候，咁尤其是要留低一啲资料啊，或者我哋讲叫做私隐等等啦，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咯，而家倾紧嘅关于智方便啊，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咧有兴趣咧，可以打嚟自由风嘅，咁啊电话咧就系18723111，咁可以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到咧就系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王志刚咧，同我哋讲下关于个智方便嘅 app 先。王志刚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 系你好，我睇咧就简单介绍咗啦，咁不如都你都再讲多少少啦，好嘛？到底呢个 app 其实主要个构思系点样嚟咧？同埋市民如果用嘅话咧，其实有啲咩作用可以有功能提供到俾佢哋咧？ 好啊，唔该晒。其实嗰、那个智方便嗰个平台咧，我哋最主要开发嘅目的咧，就是、希望带嚟一啲更加方便同埋一啲。网上服务的时候呢，令到市民呢更加可以感受到那种方便，还有呢就是一个可以在一个可靠可信的环境做一个网上的服务的。所以呢我们开发的时候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说要确保到我们这个智方便呢是一个可以代表到那个用户的一个真实的网上的一个身份。这个呢对提供服务者来讲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来的。因为在网上面呢有很多时候就是我都不知道究竟我同紧边个人做紧一个服务咧，或者做紧一个生意咧，或者尤其是我要需要做一啲嘅登入或者做一啲新品认证嘅时候咧，咁呢个往往咧就系响一个网上世界咧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好重要嘅其中一个元素啦。咁另外当然我哋就希望咧就可以俾用智方便嘅用户咧提供到一啲方便，提供到一啲嘅便利嘅。咁所以我哋开发嘅时候咧就。有呢個原則，咁智方便其實咧就提供咗比較俾對個用户嚟講有四大功能啦，我哋叫做一個就係、是身份認證嘅功能，即係話咧佢係可以好真實咁確認到我係我本人，呢、這個身份證嘅持有人呢、這個號碼就係我本人啦咁樣。咁呢個咧就對一啲譬如話需要做一個登入服務嘅一啲網上服務咧，咁就你就變咗可以用。單一的身份可以聯繫曬唔同的網上的服務去登入啊！咁我哋而家其實講緊政府的服務咧，好多時如果有需要做登入嘅咧，往往咧每一個服務都係需要有一個户口啦，一個密碼咁樣。咁其實一啲 commercial 嘅 service 都係嘅。咁而智方便咧，一經確認咗之後咧，其實你就可以用同一個apps。同一個身份咧，就可以登入曬咁多呢啲服務。咁嚟緊我哋政府嘅服務咧，慢慢就會一個一個擺上去呢個平台度。咁我哋預期下一年年中度咧，就會有超過110個 政府的服務是可以用智方便登入，咁而我哋亦都同一時間就係一路爭取緊我哋啲業界啦、公用事務啦，咁咧都加入呢個平台。咁而家一開始嘅時候，兩電一媒就已經擺咗上嚟啦，可以用智方便去登入。咁另而緊咧就我哋亦都同一啲譬如話金融界啊、銀行界嗰啲咧，一路都係做緊一啲嘅開發測試嘅工作。咁咧就嚟緊睇翻佢哋嗰個推出新服務嘅時間表咧，我哋預期下年大概年中之前咧都會有一啲銀行服務或者金融服務都會用智方便去登入嘅，咁呢個就係身份認證嗰部分啦。咁另外第二個功能咧就係填表通啦，咁就係咧我哋有預留咗俾每一個用戶咧一個加密儲存嘅一個私人儲存嘅空間，喺我哋政府嘅政府嘅電腦數據中心裏面，咁咧就係、由嗰個用戶自己加密嘅，咁裏面裝住一啲佢常用嘅資料，咁除咗佢個身份證嗰啲作為開設智方便嗰個户口嘅時候嘅一啲基本資料之外咧，佢亦都可以選擇咧，就係譬如話擺一啲佢常用嘅，例如佢嘅地址啊，佢嗰個手提電話號碼啊，咁呢啲嘅資料，咁呢啲資料咧就擺咗喺嗰度之後咧，其實到你填一啲表格嘅時候，你就可以透過智方便咧，就將呢啲資料咧就直接填寫落去。咁咧就唔同嘅表格，如果有陣時好多申請表格咧都係要填好多相同嘅資料嘅，譬如話嗰、那個你嗰、那個住宅地址啊，或者工作嘅地址，咁呢啲咧就可以透過智方便咧嘅填表通直接填咗落去，咁咧就唔需要再成日重複填寫啦。咁第三個功能咧就是、一啲個人化嘅提示，咁咧就主要咧就係、如果你用智方便聯繫咗一啲唔同嘅服務咧，嗰啲服務好多時咧都會有一啲提示嘅功能，譬如話到期要繳交費用啊，又或者有啲新嘅服務啊，或者有啲新嘅信息，咁提醒你去睇咧。咁喺個個人化提示嗰度咧就可以直接用智方便呢個 apps 咧一次過收到呢啲個人化提示。咁仲有一個功能咧就是一个数码签署的功能。咁数码签署功能咧，往往好多时咧就是我哋要做一啲网上服务，或者填写一啲表格，要递交嘅时候咧，好多时因为啲法例嘅要求，又或者向啲商业嘅行为上面咧，系需要你有个签署嘅。咁好多时咧就变咗你做好晒所有嘢啦，但你都可能要印翻张表出嚟签个名，然后交表。咁但系用数码签署咧就可以咧，直接响用智方便嘅数码签署功能咧，直接响网上边做埋嗰個數碼簽署遞交嗰個表格。咁呢一個數碼簽署咧，當然我哋係會根據我哋而家嗰個電子交易條例嗰度咧，就有一個數碼證書咧係免費提供俾嗰個用户嘅。咁只要用户咧就去我哋郵局嗰度咧，就做一個正式身份嘅核實咧，咁嗰個數碼證書就會自動送咗俾嗰個智方便嘅用户，咁佢就會升級由智方便變成智方便加，咁就會多咗呢個數碼簽署嘅功能。咁主要就係呢個四大功能。 明白明白。阿黃志剛真係好多謝你啦，即係好簡潔咁將四大功能講咗俾我哋聽。不過即係大家都知啦，香港近幾年咧都講呢個私隱嘅問題啦，即係尤其是啦嚇，老實講啦，香港對政府個信任度咧係低嘅市民。咁簡單問你啦，會唔會啲資料俾咗執法部門㗎？ 嗱，我哋明白，即係香港市民普遍咧對私隱嗰個重視嘅，咁所以其實無論政府開發智方便呢個平台又好，或者我哋其他所有嘅網上服務咧，我哋都係嚴格遵從咗私隱個人私隱嗰個條例嘅要求，咁同埋咧我哋個服務本身咧，每一個電子政府嘅服務咧開發嘅時候咧，都會經過嗰、那個我哋叫做資訊保安嘅評估啦，同埋審核，同埋呢一個個人私隱嘅影響嘅評估。咁講翻呢個智方便平台咧，其實佢因為佢係一個網上嘅身份認證嘅平台咧，咁所以咧申請用戶咧就需要核實佢嗰個身份啦。咁而我哋攞咗用户嘅一啲乜嘢個人資料，就係佢身份證上面一啲基本嘅個人資料啦，就係佢嘅名啦、出生日期同埋身份證號碼。咁有陣時我哋知道咧，就係話啊，網上面都有啲言論就講啊，我哋又要影張身份證嘅相，跟住咧又話要影嗰個真人個相。咁其實呢啲影相嘅動作咧，其實最主要都係要核實翻嗰個身份證本身係咪一張真實嘅身份證啦，有冇俾人哋因為佢係要做搖佢嘅開户啦，咁所以我哋要 make sure 嗰張身份證咧係一張真實嘅身份證，咁我哋用翻身份證上面嗰啲防偽特徵咁去測試啦。咁另外就係因為我都要確定身份嗰個用戶登記嘅時候咧係嗰個身份證持有人佢本人，咁所以我哋都做咗一啲真人嘅一啲 自拍照咁樣嘅比對啦，咁然後就將嗰個人個樣嗰張相咧同個身份證嗰張相做個比對，咁就確定咗佢係一個真係佢個身份證持有人，而張身份證咧亦都會同嗰、那個我哋呢、這個。入境事務處嗰個後台嘅身份證嗰個數據庫咧，做一個比對，就確定咗個身份證上面啲資料係真實嘅。咁、做咗曬呢啲之後咧，就登記成為自方便用戶。咁影咗嗰張身份證嘅相同埋嗰個用戶嗰個自拍照咧，就會即刻刪除咗噶啦。咁、我只係會 keep 住咧，就係、嗰個身份證嗰啲基本資料。呢啲資料咧，其實亦都係用作我哋嗰個自方便嘅用戶管理嘅用途嘅啫，同埋就係擺喺填表通嗰度啦。咁啊，睇用戶需要嘅時候就可以我哋做填表。咁所以簡單嚟講，其實唔係真係好多即係個人資料收集咗，亦都唔會係儲存咗頭先我講嗰啲資料喺我哋嗰、那個自方便嘅平台嗰度嘅。 係你提到阿黃志剛，你提到呢個儲存嘅問題咧，咁你話儲存其實係邊一個部門負責呢樣嘢？儲存咗喺邊一個部門度？ 如果是讲緊我哋收集咗嗰个身份证嘅资料呢，呢啲资料就会储存咗响你个自方便嗰个 apps 里面啦。咁同埋呢就係嗰啲基本资料呢就会系响我哋自方便个后台嗰个数据库嗰度呢就做一个用户管理。咁而呢啲资料呢就会系摆咗响我哋政府嘅私有云平台里面嘅。咁呢就係確保呢就嗰啲資料呢係穩妥可靠啦，同埋呢就係受到我哋政府私有雲同埋嗰個政府數據中心嘅保護咁樣。咁至於話透過呢、這個自方便登入其他嘅政府服務呢，基本上嗰啲服務本身就係嗰個用戶本身用緊嘅服務嚟嘅。我哋只不過就係做一個叫做户口連結，咁等佢可以咧就用自方便去登入嗰個户口咁解嘅啫，就冇影響過佢咧就係做用開嗰個服務或者佢提交開嗰啲資料嘅一啲數據嘅保護或者私隱嘅保護嘅，因為嗰度咧就冇一啲數據嘅交冇一啲資料嘅交換嘅。 嗯，阿黄之光，我睇翻呢个你嘅介绍嘅自方便嘅时候咧，就话咧佢会系支援埋咧稍后启动嘅电子针卡。針檢卡啊，嗰、那個服務咁咧就話可以咧下載咧接種嘅新冠肺炎病毒疫苗啦，同埋檢測結果啦。咁呢個用途具體啲講啦，譬如我接種疫苗同有呢、這個自方便啦。咁其實係多咗啲咩服務啊，或者嗰個用家有咩方便啊？ 嗱，呢個多謝主持人提出，呢、這個其實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話如果大家嚟緊，譬如話疫苗接種計劃開始嘅時候咧，我理解咧就係話衞生防護中衞生署咧都會俾發出一個針卡咧俾每一個接種嘅市民嘅，咁即係嗰個係一個實體嘅一啲即係一啲紙本嘅針卡咁樣，即係我呢啲叫做疫苗嘅針寶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想俾多一個電子版嘅一個電子針卡俾嗰個市民。咁啊，方便佢可能攜帶又好，或者可能係唔知會唔會某一啲情況之下，佢需要顯示佢有打過疫苗嘅一啲記錄咁樣，咁先做到某一啲嘅或者提或者攞到某一啲嘅服務咁樣。咁呢個電子針卡咧就會可以發揮到呢個作用。咁但係個情況就係話，我點樣確認到呢個人係即係嗰個電子嗰個針即係打針接種疫苗記錄？嘅一個持有人咧，咁我哋只有係透過嗰個身份證咧，先可以核實到佢係本人啦。咁如果正常一般嚟講，就我可能我就要知道你個身份證，譬如可能要攞個影印本啊，又或者甚至乎要喺個 counter 度做呢個咁嘅確認。咁但係如果用自方便咧，就正正自方便就係做咗嗰個叫身份核實。咁所以由自方便提交嘅身份證號碼咧，就已經係可以確實咁證明到嗰個就係個身份證持有嘅本人。咁我嗰、那個電子針卡個系統咧，就可以將呢個身份證號碼嘅打針嘅記錄咧，就變成一個電子版嘅一個資料咧，就傳送俾呢個自方便嘅用户啦。咁呢個就可以免卻咗個用户又要去周吉勞頓去嗰啲 counter 啦，又或者要提交佢嘅身份證嗰個副本啊，呢啲咁樣嘅程序，咁就全部可以電子化網上面做得曬。 系，咁同埋你亦都提到话关于嗰个检测结果嘅，咁即系话换言之，如果第时去检测咗嗰个新冠病疫，咁咧就个结果就可以透过呢个记录，即系呢个卡啊，就话翻个记录俾你听，检查系点样啦，咁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哋都希望咧，去将嗰个检测结果都摆埋落去，咁所以咧就 未有啊，即系而家未有嘅。 嗱，而家咧就而家我哋开发紧嗰个系统咧，咁其实就系话 你都可能聽過啦，即係譬如市民做咗一個做咗個檢測咁樣，咁可能就會收到個 SMS 啦，嚇，咁可能有陣時如果個市民提交嗰個電話號碼或者輸入嘅時候有啲咩錯誤嘅話咧，咁可能佢就會收唔到嗰、那個收唔到佢嗰個記錄咁樣，咁但係咧佢做檢測嘅時候咧，一般佢都會提交佢嘅身份證號碼，就作為嗰、那個記錄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衛生署嗰、那個電腦系統咧，其實就會有一個身份證號碼嘅一個檢測嘅記錄。咁、所以一樣啦，如果有智方便嘅話，咁我就可以用翻嗰個身份證號碼咧，就提取翻呢一個記錄，就下載翻俾嗰個市民啦。 好啊，唔該曬先啊，黃志剛。 誒，唔好客氣。 係啊，因為時間好趕咧，仲有少少時間俾阿陳振明。